除非让元芳用拳头硬打进去，自己是没有别的办法能进去了。当然，小乔是典型的吃软不吃硬，狄仁杰根本不敢硬闯进去，只好站在酒楼外向二楼小乔的房间喊话：“ 乔妹，我回来了，你亲爱的弟弟回来了。” 狄仁杰话音未落，迪迪为酒楼二楼就扔下半个吃剩的西瓜，头盔一样的西瓜皮不偏不倚地扣到了狄仁杰的头上。哎呀，绿油油的瓜皮帽不错呀，是吧，大人？狄仁杰表示不想理元芳，并向他的脸上吐了好几粒西瓜籽。 乔妹，我错了，你跟我回县令府吧。啊， 这一次小乔用来回应狄仁杰的是一把铁勺，直挺挺地砸在狄仁杰的西瓜头盔上。 快走快走，方再不走待会儿就要下菜刀了。咱们先回县令府，然后再从长计议。我们一起学喵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。 你呀 out 了。 怎的？现在什么最流行？ 什么最着听？ 狄仁杰断案新编 第四季，7月23号重新起航。周一至周五每晚10:30，广播剧场，不一样的欢乐等着你。 喵。 大人，咱们衙门里这些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子可怎么办啊？ 那还能怎么办呢？我们可是和蔼可亲的父母官，跟百姓沟通要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。 好，大人加油，我看好你。 乡亲们呐，你们最最喜爱的县令狄仁杰回来啦！麻烦大家从县令府里先撤出来，本官要尽快恢复办公，维护汉阳县的太平。这是不是我这个声音太小了？方你来试一试。 乡亲们，狄大人回来了，麻烦大伙儿把大门让开开，我们好进去去。 大人，我这好像没用啊。 哎呀，我的天哪，那边是谁的钱包掉了？ 哪儿？ 大人，你这招太厉害了。 你哭啥呀？你看你现在，你受到万千宠爱呀。 万千宠爱的感觉我没有，万箭穿心我是感觉到了。 方啊，你赶紧去置办一点家具，顺便给我买束花哈。晚饭的时候呢，我们再去找一趟小乔。来，这些钱给你。不够啊。好，这里加一点。不能再多了啊，快去快回。跟着送家具的一起回来啊，让他带路，不然你又跑到神农县去了。 大人，我东西都买好了。 哦，好，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，然后再去狄狄为酒楼走一趟。 为什么非得先吃点东西呢？ 你说呢？不然你晚饭打算在哪吃呢？狄狄为解决吗？ 还是大人想的周到。 哎，大人，你看那个，狄狄为酒楼门口立了一块牌子。 好，快看看写的什么。 元芳与狗禁止入内。我还就不信了。大爷，我要进去吃饭。 啊，说啥呢？ 这个大爷，我们要进去吃饭，麻烦你安排一下。 不行，牌子上写了你们不能进去吃饭。 不是，这个牌子上只写了元芳啊，我一个人进去不行吗？ 不行，牌子上不是写了你了吗？ 哪儿呢？ 那个狗字，狗字下面还有四个小字。 啊，我看看，我看看啊，这四个小字是 观狄仁杰， 和狗连起来读呗。 哦，狗官狄仁杰，你居然侮辱已经如此倒霉的人， 岂有此理！看来只能用绝招了。大爷，麻烦您进去喊一下乔妹，就说我有东西要送给她。 啥？ 哎，芳啊，你先把花拿过来。 拿花，花给你。 哎，这花儿， 大人这货笑啥呢？ 不是芳啊？ 啊？ 我让你买个花，你给我买个西兰花啊？ 啊？ 我是来这儿参加厨艺大赛的吗？啊？ 啥也别说了，我还就不信了，我现在就冲进去跟小娇谈判。 元芳施展轻功冲进酒楼，不到一分钟又冲了出来。 哎，你这、你不是跟他谈判去了吗？ 哦， 你怎么这个熊样就回来了？ 谈判破裂了。 哦，看出来了。这样，我们先打道回府。我要是拿着西兰花进去啊，我保证脸上能被打出个花来。我们待会儿再过来啊，走。 大爷，大爷再见。 有空常来啊。 过了一会儿，不信邪的狄仁杰带着元芳又来了。这回俩人啊没靠近酒楼，在远处偷偷摸摸地观察着。 哎，那牌子上那个字儿好像换了。 哎，啊， 芳，你眼神好，你看看写了啥。 哦，我看看啊。哦，这个牌子上说狄仁杰要想进去，原地转三圈学狗叫。 我这简直 这不 行！拦着我，为了爱情， 可是 我叫。 哎呀，我看错了 啊！ 上面写的是暂停营业。 我 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 你存心的吧你？ 哎呀，大人，你看啊，你都来找小乔两回了，还要来第三回？ 哎呀，都怪你！第二次接回乔妹的计划就那么失败了。你就是买个金银花也比西兰花强啊。 哎，对了，大人，我想起来了，小乔当时给陛下做那药膳啊，最后两道菜陛下可没吃 啊， 一道是这干煸鸡翅藤，另一道甜品到底是啥呀？这个神神秘秘的。 哎呀，肯定是甜蜜蜜了，想都不用想嘛，这是乔妹会做的唯一一道甜品，也是她唯一一道做出来不太难吃的菜。哎，有了，我有办法让乔妹回心转意，回归县令府了。 什么办法？ 天机不可泄露。今天晚上咱们早点睡，明天一早你带着钱把汉阳县所有的糖都给买下来，黑糖、红糖、白糖、冰糖全都买下来。 全买？那得多少钱啊？ 哎呀，芳啊，花多少钱都得花呀。你这是女朋友重要还是钱重要啊？ 县衙到了，天也快黑了，大人你赶紧睡吧啊。 按照狄仁杰的计划，第一步睡觉，第二步买糖，第三步小乔就会乖乖回来了。可是令狄仁杰没想到的是，他的第一步走的就不是很顺畅。 你让你去买家具，你看看你都买什么了啊？绣着小脑斧的床单，带着大鲤鱼的背脊，一对发蝴蝶的枕头，你不觉得少点什么吗？ 少点啥呀？ 床呢？啊，没有床睡哪儿啊？ 我这就去。 是。 就这样，元芳出去买了床，他们俩才顺利度过了这个不算漫长的夜晚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元芳就出门买糖了。 谢谢，端案新编真新鲜。 狄仁杰断案新编第四季，7月23号重新启航，周一至周五每晚10点半广播剧场，不一样的欢乐等着你。 断案新编真新鲜。 大人 啊， 我把汉阳县所有的糖全都买下来了。 找一个地方把它们全都存起来。不用锁门，雇几个人24小时轮着班盯着，乔妹肯定会来偷糖的。 到时候就把他给抓住，千万不让他跑了。 为啥他一定会来偷糖啊？ 哎呀，这就说来话长了。我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穷得很，买不起粽子，连糯米都买不起。乔妹啊，就蒸了一锅米饭，搓成个球球，蘸着糖当粽子吃。这就是小乔唯一会做的甜品，甜蜜蜜。 狄仁杰猜的没错，这天晚上，小乔果然来到了县令府。 狄仁杰，给我滚出来！ 哎，乔妹，乔妹，我来了，我滚出来了。哎，不是，你看，哎呀，好歹我也是一方父母官，你让我滚出来，这个有损形象哈。 你少废话！听说你把汉阳县的糖都买来了，说，你哪来的银子？你是不是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了？ 天地良心啊！这买糖的钱，那可是左大人给我的啊！这个给陛下看病的劳务费，这是用命换过来的血汗钱呐！ 哼，给陛下看病也有我的一份功劳啊！拿走一些糖回去做甜蜜蜜。 哎，糖可以给你，不过你擅闯县令府偷东西，即便咱们两个人的关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，我也要大义灭亲。 我不是来偷糖的，我这是光明正大来要糖的。 哎，谁说你偷的是糖了？你偷走的是我的心啊！甜蜜蜜是我们俩爱情的见证，你忘不了他，我也忘不了你呀、啊。回来吧，乔妹，县令府不能没有你。 乔妹， 不走了好不好？乔妹， 不走了。酒楼里来了新的大厨，深得我的真传，我可以做甩手掌柜了。 乔妹， 你， 来人啊！救命啊！ 就这样，小乔回归了县令府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他们会碰到什么样的案子呢？咱们下集接着说。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，策划郝卫群、徐然，本集编剧阿硕，演播宝木中阳、云中三月、小曾、左左、王一、图特哈蒙。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谁说你偷的是糖了？小妹，你偷走的可是我的。你笑什么？停下，给出去！停下，给出去！ 狄仁杰断案新编暑期特别节目，7月31日起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独家网络播出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，收听节目音频及独家报道。 东边的黄连小肚里酸，我鸡红茶炒米饭呐、啊。 爹， 我里嚼一嚼，看看哪个敢不吃，不吃打成二傻子啊！谁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行侠仗义人世间呐、啊。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然而也是条好汉呐、啊。 长， 洪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 郎 啊郎，哎，郎儿你的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洪水流过小村塘，好